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94集啊！咁今集咧就我哋有 Guest of Honor 喺度嘅，咁就有之前系咪南风窗啊？你哋个节目叫做定系好似后屘改咗名噶，系坚离地道啊！唉，真系嘅主持人糖水啊，做我哋 Guest of Honor 啊，系啊！咁啊，即系系啦，仲有咁仲有，其实仲有简洛夫喺度嘅，咁点解？系啦，咁点解请糖水嚟咧？今日咁我哋即系其实而家猫姐冇做啦，咁就咁我哋节目咧都要即系需要一啲叫做新嘅嘉宾啊，同埋主持啊上嚟交流一下。如果唔系成日都系得我同简洛夫讲啲咁嘅即系啲新闻啊，好鬼闷嘅。系啦，咁今日咧即系糖水喺度咧，咁就即系佢系啦 ，guest of honor 就我哋就要。即系guest of honor 就即系佢就可以讲下佢 讲乜都得啊， 系啊，佢讲乜都得啦，即系俾你做主场啦，咁不如俾你做主场啦，系啦，点啊，俾你啦， 咁梗系你讲翻啲热辣辣嘅 topics 啦，系咪先？即系唔单止系热辣辣嘅 topics， 我觉得呢件事简直系大家见证紧历史嘅发生啊！咁其实咧，咁想讲嘅咧就系、是。所谓 Me Too hashtag 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名嘅城市，你可以话系 Me Too， 你可以叫Me Too 啦。咁你但系譬如你 Times Magazine 选咗呢班人出嚟，咁佢哋叫嗰班人做 Person of the Year， 叫嗰班人做 The Silence Breaker。咁亦都有另一個名咧，翻去風眼嘅咧，就叫 Weinstein effect 啊。咁你哋有冇留意單嘢？ 同埋即係即係荷里活導演啊 ，Harvey Weinstein 咁就佢係咪俾好多合作過嘅女星話佢即係曾經鹹濕佢哋咁樣？ 大哥，講少少背景啦。咁其實就係舊年嘅十月開始。風起嘅單嘢，咁咧就第一個開始先嘅咧就係 New York Times 就登咗篇文出嚟，就講翻咧其中開咁個篇文入邊講咗好多人啦，咁其咁開一開波咧就講咧一個女明星咧叫 Ashley Judd， 咁如果你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好似我咁嘅咧，你就都會睇個即係 Ashley Judd 以前都。算是红的荷里活女明星来的。咁讲返佢嗰事呢就係其实係1997年嘅时候发生嘅。即係话而家讲緊係20年前发生嘅事。讲返出嚟讲 ,New York Times。咁 ,Ashley Judd 係一个咩人呢，就係1968年出生嘅一位女性来的。咁跟住再去到10月16号呢就有另一个女星呢就即系冲出嚟咧，就即系指控 Harvey Weinstein， 咁嗰个咧就系、是Rose McGowan， 咁呢个咧就再就后生啲啦，就再后生啲就系1982年出世嘅。咁如果即系你唔使好似我咁老咧，都应该识呢、這个就系、是、Charm 电 TV series Charm 嘅女主角其中之一个。咁总共成件事咧 ，Harvey 有几多人系去指控 Harvey Weinstein 嘅咧？总共咧就有83个女性话佢性骚扰，有13个女性话佢曾经强奸佢，即系话总共有96个女人话呢个 Harvey Weinstein 咧系侵犯过佢嘅。咁呢个只不过系一个风眼咯。咁你成件事你可以提前去讲翻，就有啲高调嘅性骚扰案。比較 high profile， 你有Fox News 嗰個啦 ，O'Reilly 啦，你有 Taylor Swift 啦，咁你到最近期啲有 Kevin Bill Cosby 啦，有Kevin Spacey 啦，嗰啲都係好紅嘅男明星啦。咁而家咧就燒到咧就係、是、咁前嗰排有 Golden Globe 啦，咁跟住又有Opera 出嚟講咗段嘢啦，跟住 Opera 講完嗰段嘢之後咧就話即系啲人就话佢可以就会选总统啦咁样啦，咁到最近最新鲜热辣嘅就烧到去共和党嘅一个 financial chair 就叫 Steve Wynn， 佢就一个 casino， 即系一个 永里啊，永里个赌业大亨啊， 系啦， 永利啊， 系 啊， 就嗱咁 Steven Win 咧，就系即系呢个叫做，譬如大家去澳门咁都知威尼斯人啊、永利嗰啲系即系其中一个最大嘅、最早进入澳门嘅外资赌场之一啦。咁即系永利其实出名咩咧？系即系我不如讲，因为其实永利之前系我 client 嚟嘅，系啦，必须离身啊。 哇， 系。咁永咁嗱内幕嗱、啊、内幕就冇，就只不过咧永里系喺叫做即系一来佢就个老板好 outspoken 啦，好多嘢亲力亲为咁啦，咁有啲似即系而家美国总统嘅 Trump 啦。而永里咧喺澳门佢哋即系做好多即系譬如你话搞 concert 啊，搞公关嗰啲嘢啦，系有一手嘅。咁而 Stephen Wynn 亦都一个争议性人物，因为佢都系同 Trump 一样，都系好多时同啲靓女扯上关系嘅。咁点啊？今日爆嗰啲咩出嚟？ 辞职咯，今日就因为同样就系有好多宗嘅性骚扰指控，咁跟住今日就佢原本系 Republican 嘅 Finance Chair， 咁今日辞咗职 ，OK 就咁咯，系啦，咁但系咁其实我想讲咩？其实呢单嘢咧，台长都讲过好几次噶，喺 My Radio 嗰度，咁咧就到精彩啦，咁到最后一次咧就。佢其實佢落咗一個結論嘅，佢就話係呢個係70年代之後嘅第二次女權運動，咁即係呢個佢會覺得係一個即係、就是、history in progress 啦。今次呢件事，咁70年代即係六七十年代我就即係、就是、太細個啦，或者甚至乎未出世啦，咁我就唔知道發生咩事啦。咁今次其實咁，但係今次呢件事發生咧，我就喺呢、這個。澳洲生活緊，咁我覺得其實當然風眼位荷里活啦。其實呢件事係根本係燒到就係話，肯定成個英語世界都係嗰個風暴嘅中心嚟。即係咁，當然啲餘波都即係香港啊咩嗰啲都立埋啦而家。咁但係其實嗰啲都即係其實唔係好扯到上關係。其實我就想講翻俾香港聽眾知，或者 fill in the blanks 就係話，台長落咗一個咁樣嘅。段语就话 预告 六系啦，或者佢话咗七十年呢、這个今次系七十年代之后第二次嘅女权运动，咁 details 系点样发生嘅咧？我就想即系做少少分析俾大家听咁样咯。咁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咁首先就话你七十年代之后嘅父权运动，咁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发生咗咩事咧？咁。同埋就係話，點解頭先即係點解？譬如話點解 Times 會選咗呢班人做呢、這個Person of the Year 咧？咁你諗下2017年幾多事發生？點解唔選習近平？點解唔選金正恩？點解唔選？即係大班人可以去選，即係世界大事啊，爭啲打仗啊嗰啲唔選，但係選不點解要選一啲性丑闻， 全一百一群受害者系啦， 出嚟做咧，系啦， 嗯， 咁其实好简，即系好简单啦，就系因为其实如果你呢单嘢根本上咧，就系你系街头巷尾都讲紧嘅，即系呢单嘢系你星期三喺 office 讲完，星期五饮啤酒又讲嘅，跟住仲系要连续讲三个月咁样，系一单咁样嘅事嚟嘅，咁跟住咧。就要係除咗咁，你而家嗰啲女明星講 Me Too 啦，其實而家嗰啲白種男人都講，都喺度驚緊， 驚俾人 Me Too 啊嘛，係啊， 佢都係 Me Too， 驚自己要講 Me， 佢驚自己 Me Too， 即係係一單咁樣嘅嘢咯。咁同埋就係話你即係我想大家留意翻，即係其實當然呢個係大家會好容易咧就落咗個位就話讲女权啦、啊，当然系呢个系 part of 成个女，即系你一定会扯埋咗女权，但系你要留意就系话，今次出嚟讲啲系受性侵犯嘅人，而家唔系 Emma Watson 走出嚟讲话咩咩咩咩女权啊，或者唔系有个咩女权运动分子出嚟讲咩，我有一个即系、就是、有一个新嘅理论啊，要争取啲咩咩咩为女性争取啲咩，而家唔系咁样。唔係一件事，唔係一樣咁樣事，所以即係當然就話，我好同意台長講嘅，今次就係第七十年代之後第二次嘅婦權運動。咁但係正如 hipster 唔係 hippies 嘅翻版嘛。咁你即係唔，其實係一個係一個今次係一個係件新嘢嚟咯。雖然佢係第二浪，但係佢亦都係件新嘢嚟咯。咁係咩新嘢呢？就係、是、其實即係、就是、以我理解就好簡單，就係、是、話你以我你要睇翻，我想抽翻頭先講嗰兩位主角出嚟啦，講啦，就係、是、譬如你 Harvey Weinstein 1952年出世，係一個 baby boomer。咁另外最勇嗰、那個指控人，我會覺得係 Rose McGowan。1982年出世，是一个 baby， 是一个 millennial。即其实以我认识的 millennial 的女性呢，你要她收声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即你不可能，即你不可能再重复到你过去那几十年呢发生起那些女性。受屈辱之后，哎呀，算数啊！你讲啊 ，Jeff， 我唔好意思，我打断你，即系我话，系啊 ，millennial 其实正如你咁讲啦，即系之前你话嗰几个 abuser， 即系你话 Woody Allen 就就系40年代出世啦，Harvey Weinstein 就系52年啦，因为其实你譬如你话 boomer 嚟讲咧，同埋 millennial 好多时系讲求平等啊，同埋个 power distance 系冇咁远噶嘛。但是 boomer 嗰啲就係話，即係 OK， 我係大導演，you do what I say 咁樣咯。我想補充呢一點啫，係啦， 肯定係啦。即係譬如好多時話，我哋話六七十年代嗰個父權運動就話，係咩 Woodstock 啊，乜春啊咁樣。其實你雖然話就咁講啦，即係解放啦。咁其實 Woodstock 係好少部分嘅，即係好少部分嘅。咁前衛嘅人，而且你整體西方社會其實都仲係喺五十年代之後，仲係嗰當時嘅女性仲係非常之保守啦，可能仲係星期日翻教會啦，仲係有一個好典型嘅女性角色啦，有同埋佢嘅 expectation 啦，要著裙啦 ，American Dream 幫細路仔煮早餐嗰個阿媽咁樣啦，圍住個圍裙咁樣，你明我講乜嘢啦？ 係啦 ，exact。即系六十年代可能仲要系斟茶递水啊，咁即系唔系好似 headline 或 Woodstock 咁样。但系呢班人到呢班真系解放咗嘅人，咁佢去到就点解会系七十年代，跟住一跳咗去四十年，去咗去2017年，先至会有第二波咧？就是、因为呢班 hippies 到佢成长咗啦，佢到咗三四十岁啦，佢自己做咗中年人，即係話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即係或者九十年代啦，即係籠統啲講就由 Reagan 去到 Clinton Bush second 啦 ，OK Bush second OK 啊 Junior Bush 啦，咁樣你即係其實嗰班 hippies 走入咗建制啦嘛，即係話佢哋爭當時解放咗樣嘢， 浪漫完啦，因為你 Hillary at some point 佢都係 hippie 嚟噶嘛，即係佢都係啊，就係咁咯，即係佢同埋 Clinton 都有佢嘅火紅年代噶嘛。 系啊，就浪漫完，即系佢自己老咗啦，佢已经荷蒙变咗啦， 变咗男人， 佢咪保守咯，系啦，佢咪保守咯，即系咁，佢自己教自己个女保守啫，呢个系， 系 啦，即系我举个例啦，即系其实当时嘅妇解运动咧有一个 point 嘅，即系其中有一环节咧就叫 free the nipples， 就叫解放你嘅乳头啊嘛，即系六七十年代系讲紧，但系好奇怪咧，前嗰几。 可遇不可求，系啦，粉红色乳头啊！ 但前嗰几年咧，又出现翻佢呢样嘢。 你纽西兰都系啦，纽西兰你知上几个系咪上个月定系乜嘢有 freedom nipple 啦？咁成个 concept 就系啲女人游到自己成身都系咁样银色咁样咁去周围走啊嘛，系咯。 我就系觉得 free 咗啦，几十年前。点解你而家又要 free 嘅咧？即系其实就系根本上嗰几个。即系而家讲紧嗰几十年就系一个保守嘅年代嚟嘅，基本上系。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话，佢哋教嗰啲 millennial 咧就会教佢嗰套咯，就话男女平等嘅，即系你做乜嘢都会成功嘅，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你努力咧，你可以做到任何事嘅。咁事实上，即系佢哋真系咁样。 真系 接受咗啲咁样 嘅，啦，即系有 真系咁谂， 有五个学生，但系有六个奖嘅，系啦， 五个学生，六个奖，人人都是冠军，系啦，打和 super 耶、 yeah! ，都要你努力嘅，你要你努力至得嘅，咁样咁样啦，但系总之你努力就得噶啦，咁样，咁但系问题都 OK， 你 Rose McGowan 出到嚟，屌唔系喎，而家发现唔系喎，原来唔系平等嘅，原来系即系。是即是不单止不是平等的、啊、还是这么黑暗的、啊、或者所以其实这一波所谓的女权运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自己即是当然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要逐点地看啊，那就即是慢慢看下去啊，大家要放长双眼，那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millennial， 现在他要 claim 回 boomer，话俾佢哋听嗰个世界应该系点样嘅，唔系话有啲咩理论话，咩要妇女解放啊，乜乜乜春啊乜春，而系嗰啲理论上已经全部讲晒出嚟噶啦。但系问题实际现实唔系咁样嘅，而家佢哋就系要问你攞翻呢样嘢，长江后浪推前浪，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分析啦。咁讲翻少少，嗰、那个。Golden Girl 嗰个女人叫咩话？个黑人Oprah Winfrey 跟住佢讲咗段嘢，咪即系讲咗一轮嘢咧，就跟住啲人啊，佢选总统啊，出年选总统啊，咪下一届选总统啊。咁其实我想讲，点解啲人会觉得佢会选到总统咧？咁唔系因为话女权啊咁样，其实主要原因就系 Trump 啫嘛，就系 Trump， 即系因为 Trump。之后大家都觉得啲人出嚟讲啲嘢啱听嘅，嗰条友就可以做总统噶啦。所以咪吹到咁行咯。但系你话系咪真系会下一届会有一个即系经历过 Trump 之后，系咪再大家会愿意去想去揾一个即系就算美国人啦，我系啊，我系啦，美国人啦，我唔知佢哋点谂住，系再揾个 media personality 嘅人出嚟做咧咁。即系如果系好笑啊，真系，不过我觉得未必咯，系啊，咁咯，差唔多。 你有冇啲有即系讲翻 Oprah 嗰个 speech 啊？你即系你喺不论你 off， 即系你有冇啲系即系西方社会就即系我识嗰啲我即系我识嘅西方社会嘅人就好 buy 咁咧？有冇啲唐人或者即系香港嘅朋友好有 Facebook 老 share 嗰段嘢？识唔识啲咁嘅人？ 你点啊？我冇啊， 冇啊， 冇睇过。 我有好多、啊， 因为好难，因为点解？ 交朋友，我真系 唔系因为唔系因为好难落入嘅呢、這个位，即系因为你 Me Too 咧，你西方你系冇咩讨论嘅空间嘅，因为其实佢唔系讲紧 feminism 噶嘛，佢系讲紧一班被侵犯嘅人，你去支持佢，即系其实基本上你讲紧，你一系支持俾人强奸，一系反对俾人强奸啫嘛。 就是、黑白问题， 系啊，你边个位去讨论啫？即系譬如你去啲小农社会啊，譬如陶杰嗰啲，咪有得讲咯。咁但系你好难噶，啲西方社会，啲文明社会好难嘅。 因为你嗱，即系讲翻呢个小农社会有啲咩 point of view 啦。咁其实有少啲嘢，有少啲嘢可以补充啦。咁即系强国咧。即係你知即係有一個 professor 咁就講話俾個即係有即係呢個北京航天大學啊呢個博士啊，就話佢十幾年前讀博士嗰陣就俾個教授性侵啦，你知啦，即係跟住之後咧，但係即係其實呢個女仔咧就移咗民去美國噶啦。咁呢單嘢其實 即係係咪 Me Too 呢單嘢？ 係 Me Too 即係燒咗去華人社會啊！嘅人咁樣，但係咧，即係呢單嘢咁呢個呢個叫做即係留，即係叫基本上咧美國華僑嘅 PhD holder 咁就爆咗出嚟之後咧，咁就咧Me Too 俾大陸禁言啊，就即係微博啊嗰啲咁嘅嘢就 成咗敏感詞咁啊， 係啦，即係呢個叫做政府嘅網絡審查人員咧，已經係圍堵呢個叫 Me Too 運動啦，咁禁止網友喺社交媒體上邊使用嗱、中文都係啊反性騷擾者類詞語啊，並刪除呼籲進一步保護婦女的網絡聯署。 官方 点咧？而家只系咪即系支持性骚扰咧？ 好，所以话好正嘅啫。 唔系咁，跟住翻去行下至得喎。咁 系啦， 啊咩事啊？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因为即系呢个咧，啲友仔咧就话即系佢铲咗呢个啦，咁就将呢个个行为咧就同上访可以媲美啦，咁就即系话呢个就可以用呢个颠覆国家罪啊、寻人滋事罪搞佢哋咁，所以就 cut 晒佢哋系啦。咁即系其实我点样揾到呢一篇新闻咧？呢篇新闻咧，其实都系台湾自由时报讲出嚟嘅。咁我就喺度，我有一日好闷，咁啊上连登咁连登咧，咁连登啲人咧就喺度话呢个叫大陆咧，就系、是、呢个叫做连登仔嘅理想角度，因为唔俾 me too 咁样，所以揾系啊，同埋即系你嗱，我要提出嗱，即系你唔好夹我之后，我要讲一啲好小农社会嘅观点出嚟啦，即系 balance 翻头先你讲嘅嘢。系啦，嗱，即系 唔是一个贬义嚟噶， 咩啊？你讲咩？小龙社会， 小龙社会唔系系小龙观点，小龙唔系一个贬义嚟噶， 系啊， 即系一个赞嚟，系啊， 个国情唔同啊。嗱咁咧，即系嗱，即系其实 Me Too 呢单嘢咧，即系譬如你话你正如唐生头先所讲啦，你喺 office 入边又讲，跟住之后饮啤酒嗰人又讲，咁样可能人指，譬如你话 weekend 同， 即系我隔篱嗰条鬼佬话，哎呀，我而家好惊啊！我就心谂，你讲嘅冇人信啦、啊，有人话你性骚扰人，咁冇人信噶、啊，咁样。 佢靓唔靓仔先？佢靓唔靓仔？ 梗系唔靓啦，仲冇衬。 嗱呢个就系咩啦？嗱就即系话西方社会， 唔系佢有权力顶咁样。 但系佢有权力嘅系咪啊？佢系有权力。 冇噶， 冇 嘅。我做嗰、那个，即系我做嗰啲，佢做嗰啲咁样嘅。 我点知你过嚟个鬼佬系咩？anyway 啦，呢个叫做即系讲话，譬如你话，即系我啲美国朋友、加拿大朋友，咪即系好。所以我唔係話即係 Facebook， 我俾佢哋即係甚至喺嗰度住嘅 Asian 亦都好 pro me too， 覺得 Oprah 講嘅嘢好有理咁樣。但係咧，即係你話譬如你講一啲叫小龍啲嘅觀點咁，即係一來頭先我講連登嗰啲咁嘅嘢啦，就即係覺得好正啦。大陸即係叫佢哋收皮咁就可以，即係正如呢個高登仔嘅 viewpoint 就係全部女人都係雞啦。咁佢哋覺得大陸咁做好正啦。 咁我覺得呢個反而 OK 喎，即係我覺得起碼呢個夠坦白。即係你如果承認得呢樣嘢咧。就唔会有 me too 嘅事发生啦， 系啦， 因为全部女人都系鸡嘛，但系而家问题唔系嘛，你而家就话唔系嘅，男女平等嘅，我哋又好支持家庭价值嘅，但系唔稳系喎，就而家就系、是、自己个女就教佢平等价值，人哋个女就攞嚟搞嘅， 系啦， 即 系淫人妻女笑呵呵，妻女被淫又如何啊？咁咧，即系你话系啦，咁你讲紧即系，譬如你话西方就即系我自己啲朋友啊，同埋即系主流媒体都喺度夹咁啦。但系咧，香港咧，好多人咧就即系就话，屌劳资纠纷啊，当 me too， 你做乜啫？好多时即系即系你知好多强奸案点样扬出嚟咧，都系因为即系开头几次啊冇嘢嘅。最尾嗰幾即係台灣，你見到好多新聞都係㗎啦，即係台灣蘋果嗰啲咁嘅動新聞咁樣，之後就咩怒告強姦啦，因為講唔掂數啊，係啊，所以就係即係 呢個好嘢喎，呢個好嘢喎，勞資糾紛當 me too， 勞資糾紛當 me too， 或者即係溝唔到女，即係好似。你有冇睇最近咧香港單新聞咧？就係、是、講一個叫做有個 architect 俾佢個下屬告啊嘛。那個 architect 係個馬佬嚟嘅，那個下屬咧就係、是、一個女仔嚟嘅。咁佢點樣 me too 佢咧？告佢呢、這個係我呢個係一個 court case 嚟嘅。咁就即係譬如 OK 我係你我係老闆咁有陣時，譬如下屬病咗，走去問佢喂點啊？你好啲未啊？點點點點點點啊？有阵时，譬如问多两句，即系啊，你着多件衫咧，点点点，跟住俾人告 me too 咯，系啦，话佢性骚扰佢咯。 唔系，而家佢哋就系而家啲男人就系惊咁样咯。 系啊， 即系咁，而家都有啲人出翻嚟话，即系唔好，即系唔好 过敏， 笑得太劲，系唔好笑得，即系唔好过火，即系唔好过火咁样，咁 啊， 都系嘅。 咁啊， 咁但系唔会嘅，其实自己傻啦，真系系咯。 咁啊，但系即系呢个叫 嚟緊咧，呢個叫做即係必須講講啦，有個 update 咧 ，Me Too 咧就係呢個 Julia Gillard 啦，就唔係 Hillary Clinton 啦，咁就即係整咗個橡膠聯盟出嚟啊！咁個橡膠聯盟咧， 唔係啊， 係啊，大佬好正啊！呢個 橡膠盟 係呢個派膠大會咧，就係佢哋諗住咧 work together to challenge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females who aspire to be political leaders and to encourage more women to nominate for public office。 但係我覺得佢哋做呢啲嘢只會搞我啫，我覺得。 你點睇咧？其實你點睇即係呢一類咁嘅團體咁嘅嘢咧？其實即係要 唔係？我覺得 要 empower 女性呢啲咁嘅嘢，其實係咪好多此一舉咧？其實都好均等嚟嘅啲機會。 唔係我點睇啊？ 係啊， 我就即係唔係我即係我覺唔係因為 feminism 咧係好。好难讲呢样嘢嚟嘅，即系好阔啦。跟住佢唔系话佢完全冇意思，但系咧佢又有中入边咧又有好多废嘅嘢。咁你话如果系咪真系好均等，系咪冇，系咪真系均等咧？肯定唔系，肯定唔系。咁但系问题我就系觉得你话Julia Gillard 同埋 Hillary Clinton 唔系啱嘅人去做啲嘢咯。 点解咁谂咧？点解咁讲咧？愿闻其详，真系 唔系即系你唔系即系唔得嘅咧？我觉得你我觉得唔系啱咯。即系你要有效果噶嘛？你出嚟做 效果定后果？ 有效果啊！咁你即系我唔觉得系有求其揾两个系啊 high 曾经做过 high rank。嘅女人出嚟做咁样就 OK 咯，我觉得 系。我其实即系成日话，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你都听到噶啦，有阵时啲即系尤其是 Hollywood 啦，你所讲啦，即系 Hollywood 佢成日都话 OK 一套戏个 cast 有男主角有女主角，女主角个 pay 系唔够男主角点？咁啲有 啲幾格格咁樣。問題呢個世界冇話 equal pay 呢樣嘢噶嘛？即係譬如你無間道， 你值幾多就值幾多啊？ 係咯，梁朝 偉你係啊，梁朝 偉都話 equal pay 人都 咪就係咯， 可能啊。 陳慧琳 equal pay 好冇，蕭愛軒 equal pay 好冇，真係咁都係講 係你所以係好難拉撬嘅， 同埋你 即係中間人係啊，係咯。 你講，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講我講 feminism 咧，係比較難講呢樣嘢。但 Me Too 呢個位係易入嘅，我覺得係啊，係。但係問題，我覺得係好似台長話齋，係會變，即係呢件事會係整個女權運動一部分嘅，同埋係會發展繼續發展落去嘅。是会有第二波直至即是他们会不停争取是 会一路咁发展下去的。咁但是这件事是他们是会争取到的咯。同埋到最终即是没办法我觉得这个历史的发展方向。 即是一个澳洲的角度咁啦，你讲话你坐你隔离位嗰位男士就打冷震啦，系啦。咁你觉得喺 佢话佢唔想做 white man 啊？佢同我讲话，咁不如你试下做 Asian 啦。我想同佢讲， 点解佢唔想做 white man 啊？点解啊？ 即系觉得即系佢觉得从各方面受 challenge， 知唔明啊？即系觉得喂死啦，即系好危险，即系好似觉得好 disadvantage 咁啊！而家佢觉得作为一个白种男人喺呢个澳洲，佢而家觉得。 即系 其实唔系 惊俾啲日本听，惊俾啲日本妹同泰妹话佢 me too， 佢真系撩人讲嘢。Hey, how you doing？ 佢之后仆街，少数民族告我，仆街啦今次。 但系我觉得成件 me too 件事真系好多，即系可以咁讲，有好多卡埋入边。即系其实点解会乜？即系你谂下 Ashley Judd 佢而家讲 New York Times， 佢而家讲紧二十年前一单案。二十年前一件事拿出嚟讲嘅， 揿住佢强奸佢，系啦。 二十年前喎，佢攞翻出嚟讲喎。咁跟住你，咁你不得不佩服就系 Times 同埋 New York Times 嗰个触觉咯，即系话你今次你佢自己都估唔到会发展成咁嘅 New York Times。 佢隨時可以被調翻轉俾人告誹謗啊！即係佢可以攋嘢嘅呢單嘢係，但係唔係咯？即係佢就係覺得呢個時代，佢對呢單嘢出嚟係合適嘅時間。即係佢覺得呢個時代已經改變咗咯。即係你有冇做一單花邊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咧？就係、是、Mini Mouse 終於都上於呢個荷里活嘅星光大道啦！呢個 Mickey Mouse 唔知幾多年前之後，即係呢個係肯定係其中一個女權，肯定係其中一個重要嘅政治議題。 嗯 咁但係你發展， 你講咩？ 你我唔理你嘅政治取向是右又好，你是左又好，即是你那些根本是已经是不重要了，可以讲得。即是一定是这个会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而他们是即是女人是会争取到即是比以前更加平等的地位咯。这个是一定的嘛。 在澳洲除了即是你讲的是你隔離個男人好驚啊！咁其他人你觀察到又點樣睇 Me Too 呢一樣嘢？ 咪都係秒嘅，如果男人嚟講都係秒嘅多嘅，都係屌咁即係有啲就會話 勞資糾紛一個願 類似係啊，類似係 咁噶啦，你情我願就 blame 我， 但 Harvey Weinstein 呢個係離曬譜噶嘛？你谂下一百个女人，跟住佢仲要系请埋晒 actor 啊！即系大家如果冇跟嘅，可以睇翻，即系好过睇戏嘅。即系请埋晒其他嘅角色嚟搞你啊，又点啊！即系非常之变态呢个，即系唔系一般嘅劳资纠纷嚟嘅呢个。 呢个系呢个叫做要做慰安妇，即系系咪系咪有啲似嗰啲咩中共大淫官嗰啲情节咁样啊？ 差唔多 系啦， 去到嗰个 level 系啦，即系啲咩央视主播啊，就叫做成个嘢嚟咁样，系啦， 系啊， 咁啊呢个 点啊？ 你 下一个 topic， 你仲有冇补充啊？ 啦，差唔多啦。 阿简洛夫，我补充啊 ，Me Too。 啊，冇乜啦，因为我其实好想留意呢度，所以我冇乜点答，答唔到嘴，答唔到你哋嘴。你叫我唔出声就知啦。 咁啊，落下 一个。 你唔使惊，你都可以 me too 喎，简洛夫。 me too。呢啲叫佢危阵咁样孔雀开屏嘅中年男人。 我觉得都几荒谬嘅嘢嚟噶呢样嘢。我同埋我觉得背后系有啲，即系有啲阴谋论，有啲阴谋嚟嘅，即系。是有計劃有性而做呢啲運動，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 我覺得係即係費事講神，費事而家你而家講珠澳啊，唔係講神秘之嘢啊！神秘之嘢咧，其實咧，琴晚嗰集咧，糖水聽咗未啊？琴晚嗰集神秘之嘢， 琴晚又未聽。 佢又係講呢啲嘢，但我未有時間聽，因為我今日晏晝咧，因為其實我今日唔係咁舒服，咁就即係。聽完神區之後，就聽呢個郭博士 podcast， 咁我連那些年我都未聽嘅，所以即係晏啲要聽埋呢個叫，係因為台長又喺神秘之嘢講 Me Too 啲咁嘅嘢啦，咁啊，咁就 OK 啊， 台長好中意㗎你呢個 topic， 啊，翻去有機會揾下，翻去應該揾下台長嘅我，係啦，因為我都即係係啦，即係台務啦，台務就下一集我未必喺度，但係就即係可能會喺香港某啲節目度出現咁樣，係啦，咁啊呢個就係台舞啦。OK， 咁啊落下一個 topic 啦，咁就琴日咧就不論係呢個 Sydney Morning Herald 啦，同埋墨爾本嘅 The Age 啊，咁就有篇專題報導啊，咁啊講呢個叫 Crazy Rich Asians 啊，咁其實咧想問一下兩位咧，即係講廿年前咁樣啦，咁其實其实啊，简洛夫就90年代就而家唐水，你几时嚟呢度嘅？ 我第一次嚟到咗，仲系八字头， 仲系八字头， 八九年。 但系咧， 系啊 ，OK， 咁你我都系八字头嚟嘅，系啦。咁 系 嗰阵咧，其实你记唔记得？即系其实二三十年前咧，即系对于即系澳即系唐人喺澳洲嘅形象系点嘅？系啊，喺澳洲人心目中， 即系其实。我谂都冇咩形象可言噶啦，嗰阵时即系基本系即系有咩形象啊？首先佢唔会知道你系咪唐人啦、啊， 即係中國人啦，定係 Japanese 啦，或者諸如此類啦。咁 Asian 其實 定係 Asian Asian 啦 ，Asian 啦 ，Asian 啦，咁樣有乜形象啊？我諗即係可能都係比較落後啲啊，即係由落後地方嚟啊，類似咁樣咯，都但係當時相對低調噶嘛，當時嗰啲譬如你可能你唐人街咁樣嗰啲人都係好，你感覺都係好老華僑，即係傳統 喺鋪頭做嘢，開餐 左 右開餐 傾下偈， 串門係啦， 係啦。啊，咁样嘅啫嘛， 系啊，咁啊，即系嗱，咁嗰篇报道啊，讲咩咁咧？咁就即系讲话而家呢啲叫做即系叫佢呢度好得意嘅，就讲即系讲而家嘅唐人咧，咁就有个 category 咧，就叫做Crazy Rich Asian 啦。咁就唔係代表以前即係之前嗰即係以前澳洲上歷史嘅唐人係即係冇 crazy rich 咁樣啦，咁即係雖知其實香港嘅先師百貨呢你唔知你兩位知唔知啦，先師百貨最開頭係喺 Melbourne 度做街即係做 trading 㗎嘛，係喺 Melbourne 發咗之後先返呢個叫做香港咁樣嘅。系啦，即系先知嗰家人好似姓郭嘅，叫系啦，咁就即系 whatever 啦，咁就即系讲而家喺即系澳洲嚟讲咧，就即系而家呢个佢哋甚至系标榜住系 Mandarin speaker 咧，就充斥住呢个叫做即系叫呢个叫 my luxury goods 嘅人咁啊，系啦，咁佢呢度就讲话喺呢个 Melbourne 嘅 Westfield Chadstone 啦，咁就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名。牌嘅嘢咧，全部都系 Mandarin speaking 嘅人咁样啦，咁就甚至系即系好多啲 Australian magazine 啊，讲呢啲咁嘅叫 high， 即系 high society 嘅 lifestyle 啊，好多都系即系 target 俾唐人咁嘅，系啦，咁啊，即系佢即系除咗讲Melbourne 嗰度之外咧，咁佢都讲 Sydney 啦，咁 Sydney 就即系讲好多即系你知道以前咧，你啱嚟嗰阵咧 ，OK， 你地产经纪嚟，佢都系 Century 21啊，Ray White 啊 ，Elders 啊，嗰啲咁噶啦，系咪？但系即系嗱，即系糖水，你知即系嗱，你同我都系住北边嘅，你见唔到而家好多新嘢，即系譬如好多系唐人自己搞嘅 branch， 系啦，即系专 serve 翻唐人啊，即系讲到自己 concert service 啊，即系系啦咁样啦。咁就呢篇文咧就反就讲， 甚至乎系唐人开头系 serve 唐人，跟住去到 主流变主流咯，系咪？系啦。 系啦， 咁就即系呢度咧，即系其实访问咗咧呢个叫做，即系其实有本书原来叫咩？我叫 The New Chinese How They Are Shaping Australia 咁样，系啦，咁就即系，咁就其实咧都系讲咧呢度系好多即系新一代嘅 Australian Chinese 咧，好多都系即系喺大陆惊咁有钱俾人做，所以就即系冲过嚟做土豪算咯，系啦，而家大陆做土豪好易俾人啄噶嘛，系啦，咁即系其实亦都有讲到系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好多即系你咁多土豪嚟呢度就衍生咗系一班专做唐人生意而做得好大到系个 scale 系可以 serve 到主流嘅嘢啦，咁呢度就访问咗一家叫 Black Diamond 啦 ，Black Diamond， 我谂你譬如你住 North Shore， 你都有见过佢哋啲咁嘅即系。list 出嚟嘅嘢啊，就真係好土豪 feel 嘅，即係好微信啊嗰啲咁嘅 feel 嘅，係啦，咁就即係講話呢度就即係好多人係嚟到，咁就即係係啦，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基本上你係嚟，即係有不斷係有極度 high net wealth 嘅人嚟到咁樣，係啦，咁啊。咁就即係其實呢篇訪問呢個訪問到一本小說啦，叫 Crazy Rich Asian 啦，咁其實係講一個新加坡一班名媛啦，同埋呢啲咁嘅人嘅故事嘅。咁就即係講話以前嚟講呢，即係新加坡同埋香港嘅 old money 呢，就係即係其實係即係 flood 去全世界咁樣㗎嘛。咁只不過而家時而世亦變咗大陸咁樣 喂，但係其實以前嘅 scale 呢同而家爭好遠咯，我覺得。即係以前 好低調， 你講低調啲人低調，但係同埋你講先師咁，即係當然都係富豪啦。咁但係你而家講緊啲大陸嗰啲富豪，唔係 唔係淨止係呢個級數噶嘛，而係講緊唔知幾多萬億嘅貪官咁樣，十三億人嘅血汗錢去曬佢嗰度，咁樣佢係真係 crazy rich 啊嘛！而家問題嗰啲人係即係可以買你個國家咁樣咯。 唔係嗱，其實你嚟即係其實，譬如咧，你有幾個 crazy rich 嘅人咧係唔緊要，但係你有一班 crazy rich 嘅人衝入嚟咧，咁你係撲街啦。 点样咧？愿闻其详。 嗱，你一两条友咁，佢做得几多嘢啫？系咪先？但系咧，譬如有一班咁嘅友出嚟，即系用一个好要用一个好强国嘅词语啊，释放出嚟嘅购买力系扑街噶，买即系一来 即系食捻晒你红龙虾咁样啊！ 即系掘晒你啲钱，食晒你啲龙虾，系啦。咁你即系譬如你话一两个系好有钱嘅。咁嗱 ，OK， 咁譬如我話，譬如嗱，李嘉誠啦，李嘉誠都多海外投資啦，係咪？但係李嘉誠嗰啲係 civilize 好多，同埋佢係即係都唔會 disrupt， 唔會擾民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喺香港擾民係另外一件事啦，即係百佳嗰啲咩撲街嘢係啦。但係佢出到去，佢會唔會好似你知邊個花？即係嗱，最 classic 嘅 example 啦，就係你知有兩公婆喺三藩市買一條街噶嘛？有冇睇過呢單新聞啊？ 你講啊。 咁呢單新聞 好似聽過吧？ 嗱，呢單新聞咧就即係就係嗱，咁你知嗱，我哋澳洲咧啲路全部都係國家物業嚟噶嘛，係咪啊？即係就算內街都係噶嘛，係咪啊？ 系， 即系你就话，譬如即系抄牌，即系个管辖权，即系例如抄牌啊、清洁啊、打扫嗰啲，全部都系 local council 噶嘛，系咪？即系 highway 除外啦，系咪？系啦，咁咧，但系咧，你喺美国咧，有啲区咧，佢个即系你知美国，你知好多，譬如你话一个叫做城，即系 city level 咧，佢好多时佢系冇钱，因为你知美国啲城市啦，系啦，咁好多时咧，佢就会即系好似 leasehold 咁样。賣一條街嘅管轄權，譬如你bid 30年、bid 20年、bid 10年咁樣啦，咁就有 pair 唐人夫婦就中咗一條豪宅區嘅嘅街嘅管轄權，我唔記得咗係幾耐咁樣啦。咁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咬文嚼字嗰條街嘅 bylaw 咧，你條街係唔可以泊車嘅，係啦。但係 我係啊，我聽過呢個佢就想喺度泊車，定乜鬼？ 冇錯啦。咁系啦，咁跟住即系嗱 ，OK， 譬如一个正常人嘅数脑角度，即系咁讲啦，譬如有个停车场，其实可以，即系政府而家就唔收费，但系其实呢啲条款可以收费嘅。我当 run 一门生意咁样，因为你冇得唔拍噶嘛，即系好多人，你知鬼佬啦，好多时即系佢有车房嗰系摆嘢噶嘛，啲车系就咁抌街啊，抌 driveway 咁样噶啫嘛，系咪啊？系啦，咁就佢咧，即系总之呢 pair 唐人夫妇咧。就將佢 bid 咗嗰個 project 翻嚟，咁就咧就開始諗住就收，即係叫做收即係真係揸正嚟做啦。你要泊車冇問題，你俾 parking permit 啦 ，parking permit 俾你泊。咁卒之咧係搞到咧，你知唔知係要退款啊？呢單嘢，即係佢都 abandon 個 sales contract 啊，係啊，即係呢對唐人夫婦係俾。呢班叫做豪宅區嘅居民話不道德又成咁樣買一翻嚟諗住收我哋錢啊咩？卒之係要打退堂鼓咯，係啊，即係你話你即係我係啦，你想講咩？ 即係政治問題就經濟解決咁樣 啊？我想補充少少嗰度咧，就係其實嗰條街本身咧就係即係嗰啲豪宅嗰啲業主咧係要比較税嘅，好似係 啦 但系咧就好似冇錢俾，唔知冇錢俾你乜嘢國，咁就冇即系冇交佢嗰筆錢。咁呢個 council 咧就將嗰條街就拍埋出嚟，因為你要話即係抵翻條數。 係啦， 係啦，係啦，係咁咯嚇。 係啊，咁咪擾民咁樣咯，係啊，咁就即係總之係即係其實呢篇文咧好鬼長嘅，咁就話即係呢個叫做一班话呢度甚至系话，即系呢班 crazy rich Asians 咧嚟到澳洲咧，咁就话啲阿太就同其他阿太一齐咁样啦，啲富二代就嚟到就入入样样咁样啦，咁就即系去赌场啊，去呢个叫啲名店咁系咁挥霍咁样啦，咁就即系其实系佢呢度间接都讲咗咧，话咧即系呢一扎 crazy rich Asians 咧嚟到呢度咧。 就養起咗好多即係包括係整容醫生啊，即係個個整到楊冪啊、范冰冰咁樣啦，阿迪麗麗熱巴咁樣啦，再加埋係啊，再加埋 luxury goods 咁樣嘅。咁甚至咧係啦，咁甚至咧即係好多咧嚟到呢度咧啲土豪咧就咧即係。就甚至嚟呢度咧，就因為你知其實 Melbourne 同 Sydney 我哋好多 art gallery 噶嘛，係咪啊？咁就嚟到咧呢度咧就大旺迷嗰個叫 art industry 啦，係啦， 係咩？ 係啊，個 art industry 大旺迷個叫做個即係個 sports industry 啦，好多人走去買網球場嚟自己打波啦，又大固然大旺咗地產啦，又咁樣嘅，係啦， 係哦。 咁 我諗 係啦， 我諗而家呢個 term 係 coin 咗出嚟噶啦。即係呢個 terms 呢，同埋一個新嘅 stereotype 係 apply Asian 身上嘅，即係計呢個 Asian mathematics 好叻之後咧，呢、這個 crazy rich Asian 咧，即係係一個新嘅品種咁樣咯，會係。 咁即 係。細圖同埋佢呢篇報導咧，係你睇完之後覺得佢係即係想講啲咩咧？即係想係。是即是赞扬这帮人啦，定抑或其实是有个 暗串啦， 系啊，即我 我谂好明显嘅，好明显嘅 暗串， 即唔系话系褒奖呢班人啊，大旺经济咁样嘅， 肯定唔会啦。 最尾嗰度， 同埋 最尾嗰度串到去爆啦，系啦，所以你讲啊 ，sorry，cut 你讲。 唔係，即係我覺得嗱，呢啲嘢咧，即係呢佢一報道呢篇嘢咧，其實我哋係咪即係我哋呢個世界，我哋即係我哋接觸嗰啲媒體咧，其實一兩年前咧，其實我哋已經發覺係咁噶啦。點解而家佢先講出嚟咧？因為以前都冇呢啲嘅報道咧。 唔係咁，因為好簡單啫，因為即係譬如可能我哋即係譬如對華人嚟講，呢啲嘢係貼身咯，即係始終你嗰、那個。即中国是很遥远的东西，对主流的澳洲人来讲。 不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会买了半拍来报呢？即其实现在我反而觉得 是觉得很遥远的事咯。即他现在杀到埋来了，即他连是即所谓主流 的媒体他都感受到了，那些人入面做的人都感受到了。那他不开始报咯，现在就是这样。即就係、是、咁簡單咯。 唔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奇怪嘅就係話，其實呢即係我反嚟覺得而家呢一兩年係收斂咗咯。即係嗰種買嘢種狂啊，或者係嗰種嘢咧係收斂咗嘅。反埋你幾年前咧，即係嗰啲周街嗰啲即係嗰啲咩啊，嗰啲名貴車咧係周街，而家係少咗。即係嗰啲點解咧？其實因為喺即係最近係已經因為佢大陸嗰度咧本身佢。嗰班人啲錢咧，有啲唔見得光咧，佢係唔敢咁張揚啦，已經。即係佢唔話佢冇錢使喺度，但係佢係唔會咁張揚去使咯。 同埋我諗，同就嚟有套戲出都有關係嘅。 嗯。 嗰套係乜嘢？ 嗰套戲咪就叫 Crazy Rich Asian。 嗰套 戲 有啊，佢係佢一本即係小説度改編咁樣噶嘛。咁就即係講翻你話呢篇文嘅 tone 咁，其實都係噶，即係最尾嗰度係講話好多人買，即係佢講話啲友仔買呢啲咩超級豪嘢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叫咩啊嘛，即係呢個土豪心態啊嘛，即係上幾代冇，我呢一代有，所以我人一世物一世買嚟先算啊嘛，係咯，咁就係咁樣啦。咁你話？是不是收敛了我都觉得是的，即是你说街少啲靓车啊，但是就即是等琴晚去咩啦，琴晚去 Burwood 咪变咗成个东门咁咯，咁即是啲新大厦下面一阵即是开晒成架强国人嗰啲咁嘅煎饼啊麻辣烫咁样，咁啊有一阵嗰啲咁嘅四川湖南味啊，是啊，咁啊即是咁都系即系好好恐怖嘅，系啦。咁啊，下一个 topic， 下一个 topic 就点啊？即系澳洲国庆嘅前日 ，Australia Day。咁即系嗱，我哋三个都系 citizen 啦。咁即系其实做啲咩咧？大家嘅 Australia Day barbecue 有冇食羊？有冇食羊啊？ 冇食羊啊！系啊，我最主要系炭烧香港，即、就、系、是、用炭烧嘅啫咧，唔系嗰啲西人嗰啲烧下烧下铁板嗰啲， 炭座上去嗰啲就 啊系啊， 唔系 gas 炉啊，烧木嗰啲系啦。 同埋睇咗一个好出名嘅女明星，澳洲女明星嘅一套电影啦，叫 I Tonya 由 Margot Robbie 主演嘅，咁样系啊，你哋咧？ 我冇啊！我喺花园度升起支澳洲歌剧，即系唔系好大支嗰啲，唔系啲系嗰啲好土制嗰啲，嗰啲中青浪起扬两扬咁啦，叫做即挂咗喺度啊！今日国庆啊嘛， 我冇啊！去咗个咩 golf， 即系 golf 唔系 golf course 嗰啲咩练，约咗个 friend 去练，去个 driving range 度发嘅。跟住之后，跟住之后就冇翻屋企做宅男，系啦。咁啊，即系澳洲咧，点解讲 Australia Day 咧？就系、是、即系呢个澳洲嘅左翼啊，即系尤其是系呢个叫绿党啊 Green Party 啊，咁就喺呢个即系好多咁嘅即系佢哋就对呢个 Australia Day 嘅定义好反感。咁就即系首先就系、是、呢、這个叫 Victoria 省咧，就喺旧年咁有啲法案就话有啲捞，即系都唔系法案啊，有啲 council 就决定1月26号就唔 celebrate Australia Day， 咁就即系其实有啲原因就系觉得有啲人就觉得Australia Day 对于澳洲嘅原居民啦，啲 Aboriginal 啦系。唔公平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所以就佢哋拒绝 celebrate 咁嘅，系啦，咁就即系喺其实就算喺 Sydney、喺 Melbourne、喺即系啱过咗去嗰个 weekend 咧，都好多人出嚟即系示威啊，点点点啊咁样啦，即系系啦，咁其实你两个点睇呢单嘢？ 年年都有噶啦，年年过去都有一班人出嚟。是 其實我覺得 我哋別有用心，有啲係真係用翻佢。 有別有用心，即係點啊？聽下喂，聽下你個諗法。 唔係，即係有一班嗰啲左膠嗰啲啊，其實即係你話啲原居民走出嚟，或者嗰啲土著出嚟，咁即係我體諒呢樣嘢嘅。即係但係有一班嗰啲人出嚟咧，就搖住話土著嗰，唔係佢其實佢當嗰個係侵略人啊嘛。 係啊，即係 Invasion Day 啊 ，Invasion Day 唔係國慶啊嘛。咁首先一樣嘢就話。即係你喺歷史就好難解，因為嗰陣時澳洲本身個土著唔係有個國家或者成咧，即係唔係滅咗呢個國家咁樣嘅。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再翻百幾年前嘅舊帳出嚟講，咁而家啲土著其實佢係咪唔係澳洲籍先？佢都係澳洲 passport 澳洲籍噶嘛。同埋佢係即係其實政府你都知嗰啲係福利係好過我哋噶啦，即係其實佢。即係啲 discrimination 嚟，我哋嘅，反而土著嗰個福利係好好多噶嘛，佢哋有好多津貼啊，讀大學啊，又有嗰、那個即係嗰個學費又免啊咁樣噶嘛， 同埋特登有啲嘢係一定要佢哋做噶嘛， 係啦，即係其實你一變相土著嗰啲後裔已經係變咗特權階級噶啦，可以咁講係嘛？即係佢唔係即係唔係話即係唔平等啊，相反嚟講，佢係已經係比我即係我哋呢啲人。 你覺得呢件事點睇咧？你覺得 我即係如果啊冇問題，我都冇問題。如果你覺得你佢係一個侵略你個人，你而家抗爭咯，革命咯，唔好攞政府福利咯，佢土著， 唔好放少日假。 啊，唔係即係你唔好你唔承認你自己係澳洲人，你唔好攞政府嘅福利。 咁你即係你贊唔贊成改？即係好多人就話其實個討論嗰個 point 就話應該改。改个第二日啊嘛，咁你赞唔赞成？ 咁你系改边？你改边日？即系改第我，唔系你改边日都冇分别嘅。你佢而家佢讲唔系因为呢一日啊嘛，而系因 为佢讲咧系因为 你唔系即系你 嗰日讲呢一日嘛？ 呢一日因为你系嗰、那个你系拉到去，你嗰啲只不过一个咩啫嘛？用呢样嘢嚟拉到嗰日，你去登陆澳洲，你系侵略咗原居民，即系你系即系 invasion 啊嘛。咁、那個問題就係你 invasion 呢個問題唔係定邊日嘅問題啊嘛，你定第日就冇、那個歷史又冇發生呢件事咩？唔通係嘛？咁其實件事 你是是不是是不是当解决了先定是未解决 了解决了的啦改了第二天。 解决了你哪日做其实没什么哪日做国庆你即是你是拿些东西来讲的我觉得是。是不是即是你拿哪日做唔通你啦 ,1 月20号不是做国庆 ,1 月27号你就不反对了你就不觉得你不觉得你是。我不是我觉得好。 嘅爭拗點就係咁啫嘛，就係話你到底即係冇改個第二日咁咪大家一齊開心啲。 我覺得唔係喎，我覺得唔係喎。 唔係一個就死老豆，一個就慶祝咁樣，咁我無謂啦。咁樣大家就 move on 啦，改個第二日咁咪算數咯，即係咁。 唔係咁，你 你覺得係咁簡單咩？ 你改個 第二日。 你改即系嗱，你就系你改一日，咁你改边日好咧？咁你唔可以改，即系你唔可以抹杀呢个叫做喺1785年呢个叫做即系1788啊，系啊，呢个叫做即系呢个 Arthur Philip 真系登陆咗呢度啊嘛。咁其实有即系你改咗佢唔系问题，但系你唔可以即系 可以抹杀。啊，即系 历史咯， 可以唔晒历史，即系话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唔改，咪年年都系咁咯，即系明唔明啊？咪即系年年都系一个 invasion day， 一个即系一个就庆祝，一个就拜啊，就清明咯，即系 清明重阳，即 系清明重阳，一个就圣诞，咁你咁不如 如果真系咁， 如果既然你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唔系一个，譬如圣诞节。你话系好多传统，有咩传统啫？你话 share 啲冇烧啊羊扒啊， 咪食羊咯？唔系你食羊，食羊都唔得啊！食羊啲vegetarian 投诉啊，话你冒犯佢啊，即系好似何来 complain 嗰啲人食狗肉咁样啊，话动物尸体冒犯佢啊，真系 咁 系啊！唔系啊，即系你可以改，但系你改边日，同埋有咩？history significance 先，你改咗佢系咪先？即系你变咗好似即系无啦啦话即系 state holiday、civic holiday 咁样咯，无谓咯，冇 important。 咁咪住咯，咁咪年年，咪年年咁样咯，即系年年咁样噶啦，就系年年咁样嘅，即系你要就咁咯，即系你是但拣一样啫嘛，咁你可以年年。 唐水认为系你，即系你认为话如果改个低咧，嗰班人就唔会出年啲国庆就唔会出嚟嘈。 唔系仲嘈咩啫？即系而家个争拗点？ 唔系佢搵第二日嘈啫嘛，一样 咪就系咯。话点解系啦？ 到 每 日当日轮到佢出嚟示威，即系 会噶。因为唔系嗰日啊嘛，即系你话庆祝个 Australia。 我知啊，咁佢咪唔嘈你国庆咯？咪嘈你一月26号嗰日系一个当你佢要求你整个国商日咯，当你都得噶，系咪先？佢要你嗰个假期，因为 Anzac Day 国庆。系啦， 但咁呢个系佢有佢嘅自由啦，即系佢可以讲佢嘢，但系唔会话系一边就系国庆，另一边就系学你话斋国商咯，即系问题你想唔想个国家 move on 咯？其实就系咁，即系如果你觉得需要嘅，唔需要咯，咪而家咁咯，就咁咯，我永远都系咁咯。 同埋我又唔觉得属于你土著。嗰啲後裔，我又唔覺得全部會係好咩咯？ 介意， 即係當然會有，係啦，即係當然係有一啲係仍然好介意，但係我又唔覺得話全部係咁咯。反而唔係，我覺得係好多係左膠嚟咯。 唔係好多係成世衝上，因為即 係唔係即係係左膠就知㗎啦。左膠係冇嘢做唔得㗎嘛，佢一定要做啲揾啲嘢出嚟反對下先至攞到存在感㗎嘛。 要刷存在感啊！ 係啊， 冇嗰樣講嗰樣食政治飯係啦。 系啦， 冇啊，最好乜都唔改，冇咩问题，系啦。咁有咩问题啫？即系老实讲，即系你入嚟，只不过系帮咗你啫嘛，衰啲讲句。如果唔系你做到啲咩啫？唉，咁啊。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咯，系啊，咁啊，下集再讲咯。有冇嘢补充啊？你哋 冇 咯，哇，咁啊， 冇乜啦。 多谢糖水啦，系啦，非常你感 谢， 感激你嘅宝贵时间，系啦，咁就系啦，咁我哋下集再倾啦。多谢各位收听。 OK。 拜拜。 OK， 拜拜。 拜。